南朝鲜国会从今年5月24号起举行了什么对总理候选人等将要担任政府要职的人选听证会。自由韩国党等傀儡保守集团为了把听证会变成一个对抗我们的场合，而对总理候选人咬着不放，脸红脖子粗地说，要表明对北方人权改善的立场，赞不赞成天安号事件的背后是北方等。甚至徐清源等被撵出自由韩国党的败类也扬言要对情报院院长候选人等听证会对象进行从北验证。